小着点的能削啊？ 哦，小着点的， 哎， 蚂蚁， 蚂蚁，大的真大，小的真小啊！ 你能削吗？ 您说这我都削不了。 那你能削什么呢？ 合力负的我能削。 合力负的你都能削什么呀？ 是在水瓶上飘悠的我就能削。 哦，水瓶一飘悠您就能削。 哎， 那杂草怎么叫唤？ 在那荷叶怎么叫唤？ 那浮萍草 啊，那个莲花， 那菱角叶 啊，那老鸡头，我都没法削这个。这河里富的也是在河里来回绕弯的， 河里来回绕弯的。 哎， 那摆渡， 嗯， 那梁船，那山板 儿，那华子、 河波， 嗯， 小火轮， 这我削不了。火轮的我怎么削它呀？ 你看， 我们在河里的是有骨头有肉的。 哦，有骨头有肉的。 哎， 那河漂子怎么叫唤 啊？这河漂子呀， 啊， 这河漂子不叫唤。 哎，叫唤 叫唤 啊，叫唤。 哎，这我还真没听见过。 哎，叫唤啊。 河漂子怎么叫唤呢？ 没到水里时候叫唤 啊， 叫人都懂。 那有些你甭跳好不好啊？你跳的时候找救人呐， 那不是叫唤了？ 那我没法削这个，这能削这个，大鸭子、小鸭子、芦荟鸭子，是鸭子我就能削。 那我这脚鸭子， 你这脚鸭子呀、臭，是不是？ 那烧鸭子、 烧鸭子，那我就把你吃了。烧鸭子还有叫唤的，你这叫胡吃了我。 你能削什么呢？ 草根的蹦的我能削。 草壳的蹦的我说一样你要再削不了呢， 再削不了真磕头拜你为师。 蚂蚱 啊，蚂蚱啊， 啊， 那挂的扁儿， 那个、那个刀楞、 刀楞，我刀你。 哎， 刀 楞这什么意思？ 刀楞刀楞的叫唤嘛。 你看这人， 我们得说那个带劲的。 什么叫带劲儿啊？ 就是这种东西啊，它两个翅膀这么一蹭它就叫唤。 啊啊啊， 叫什么蝈蝈啊， 那个乖乖啊， 啊乖乖啊，什么这个叫面掌啊， 那芦荟掌啊， 是煤球它也不叫唤。啊，这个油锅卤啊， 油炸卤啊， 啊大碗面呢，你又饿了。蛐蛐 蛐蛐 啊， 您别忙了。 怎么了？ 蛐蛐叫唤吗？ 叫唤呢， 叫唤 啊。 哎，那奇怪呀、 怎么奇怪呀、 我家里有一蛐蛐，它怎么不叫唤呢？ 那是三眼啊。 不，俩眼。 哦，二眼蛐蛐它不叫唤。 不叫。你说这玩意儿新鲜吗？ 不叫。那许不够分量，有几梨？ 它不吃梨呀、 什么叫吃梨呀、 你不是问 我说这个蛐蛐它有多重？ 多重、 哎，有多大分量吧。 啊，那二两五吧。 二两五。 嗯， 好家伙，哪有那么大个的蛐蛐啊？ 怎么会没有呢？ 您不懂啊。 怎么了？ 这养过蛐蛐啊，讲的上等的药 啊啊， 七梨的为王，八梨的为宝，过分的蛐蛐都没地儿找。 是啊， 你这个蛐蛐二两五，好家伙，那得多大罐里养活它呀？ 罐 啊， 干嘛罐里养着呀？ 那哪儿养着？ 我这不在罐里。 在哪儿啊？ 在我们家那门框上钉着。 哦，门框。哦，门蛐蛐啊。 啊，你会削料调啊？ 是，那柿角我也不会削啊，闹了半天俺是铁的。 哦，您能削铜的？ 是，席了的我也不会削。你这不是胡来起来了吗？那铁东西我哪会削啊？这么说吧，天上飞的我能削。 天上飞的您都能削什么呀？ 是飞得起来的我就能削啊。 飞得起来就能削。 哎， 那尾毛子 啊，那柳绒子， 那个芙蓉花 啊，那树叶那都满天飞，它叫唤吗？ 一刮风就飞呀、 我们得说那带翅膀的。 带翅膀？ 哎， 护体儿。 老刘嘞， 那个老刚 啊，老子儿。 黑老婆， 红心娇。 黑老婆，白老婆，你娶媳妇儿我打锣，腾腾腾腾腾。 黑老虎，花老虎，你娶媳妇儿我打鼓，腾腾腾腾腾， 腾腾腾腾腾， 腾腾腾腾腾， 腾腾腾。 这咱们俩还小点儿，这我哪小得了啊？

十点整，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喜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约播出。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阳光茶园。接下来就有请健康顾问郭仁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讲怎么样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流感，很多朋友呢都不幸患上了，很痛苦。这个流感呢是个什么病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病毒所造致的这种传染病，它传染性很强，往往有些人在不知不觉中间有时候就染上了。像跟这些患流感的人有比较密切的接触，他用的东西你接触了，或者他打喷嚏你就在这周围，在这个喷嚏打出来的飞沫中间就有很多的极有传染性的这种流感病毒，你通过呼吸道吸入了，这是还有包括其他各种各样的途径，只要稍有密切的接触的话，就容易在你的身体的免疫功能差的情况下就患上这个病。有些人说感冒不算啥，流感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儿，其实不是这样。为什么呢？你看看，最起码来说，往往患了流感的朋友都自己有体会，发烧是不是啊？浑身疼痛，而且的话哪儿都感觉到难受，食欲极度的下降，睡眠就不说了，有的人还反复的多次的出汗，时间呢有时候可以拖上一到两周。在这种又疼痛又发烧又吃不下又睡不着这种煎熬之下的话，你说说对人体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折磨呢？而且更糟糕的是，可能就因为一个小小的感冒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使身体的这种免疫功能更多的受到了创伤，以后在这种基础上合并了其他的感染。所以流感本身并不是太可怕的，但是这个基础上如果并发了肺炎，如果并发了肾炎，甚至出现了脑炎，出现了心肌炎，在有些人尤其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或年纪很小的小孩，就是说老人或者这种小孩中间，有时候就造成了很多的危险。所以说不能认为感冒是个小问题，流感也没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往往患上了这些问题以后，即使病人痛苦，一家人呢也要跟着忙活，花钱受罪，使人的话都受到很多很多的折磨。说这个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有些人就要问到一个问题了，说你就说再厉害什么流感啊，甲型也好，乙型也好，变异也好，是不是每个人都患上了？不一定。你看在我们一个家里边经常都会看到这么一个情况，也可能他家里有三口人，但是有一口两口患上了流感，或者有五六口人的，有些人有一口两口患上了，三四口患，但他总还有一些没有患的，或者说即使有上了这种流感的一些症状，但是很轻微，病程很短。那这是个什么原因呢？这就是人们之间的个体差异。这个个体差异差在什么呢？就是差在人体的免疫力上。很多朋友不了解什么叫人体的免疫力。免疫力啊，这个愈就是指的病，愈病愈病的愈。免疫呢就是说使他不患病，少患病，患了病能够很快的获得痊愈，是好了，这种能力就叫免疫力。那免疫力怎么样能够提高呢？现代医学 有很多好的方法值得大家学习去掌握，比如定期的做鲶鱼的预防注射。你看过去这个天花就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经常可以造成大流行甚至于死亡，但是后来自从有了肿瘤痘以后，天花就受到了控制。但是现在为什么这些流感这类的问题控制的不是令人满意呢？因为这种病毒的变化呀很快，它就像怎么说呢，像白骨精一样。你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白骨精它不断的在变化，今天是这么个样，明天是那么个样，各种病毒也有这么一个特征。所以说像有些朋友他即使打了这个流感疫苗，但是因为今年流行的是疫型，他打的是甲型，对他没有帮助，等于是白打。那需不需要就不打呢？不应该，我们尽可能通过疫苗来预防，因为打了疫苗以后身体就会产生这种对流感啊对这些病毒的免疫力。但是这些办法呢在现在的条件下毕竟是有限的，因为病毒的这种种类太多，变异也特别多。所以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就要从基础上提高人体的这种免疫功能。人体的免疫功能应该说分两大类，一大类呢叫非特异性，比如我们保持好我们的皮肤啊黏膜啊它的完整，这样的话对于外界的细菌病毒进入来它造成一定的困难，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第二一类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身体中间平时我们大家了解的很少的，就是说有一支警察部队，就是有意的对外界侵入体内的各种细菌病毒进行围剿。这支力量有哪些呢？比如有白细胞，还有我们人体的这种最常见的淋巴细胞。它其中像淋巴细胞它会产生体液免疫，体液免疫有些朋友不懂，就现在你看有些人不是说打什么丙种球蛋白啊，是不是啊？用什么干扰素啊，这都是通过它达到的。还有什么呢？细胞免疫，细胞免疫中间它生成一些类似像 NK 细胞啊和其他的一些细胞的话，有意识的对外边进入我们身体中间的这种细菌病毒进行围剿，就能够使我们不生病少生病，即使生了病症状也变得更轻。这个东西的话从现代西医中间呢已经得很多的，其实这些东西的基础用一句话给大家解明的话，这就是我们祖国医学早就研究过的，这叫正气。黄帝内经这本古老的医书啊很早的就给我们揭示了这个秘密。他怎么说呢？他说正气成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解释过来就是说，如果你有足够的正气，那么你就具有强大的免疫功能，那样外边的各种细菌病毒轻易就不容易伤害你，这是一。而你之所以受到了伤害，患上了感冒，患上了流感，那就是因为你自己体内的这种正气虚弱了，抵抗不了了，所以它叫邪之所凑，就是说外邪来伤害你，其气必虚，是因为你的正气虚弱了。那也就归结到这点，大家就懂得了，我们人体要避免受到这些疾病的侵扰伤害，那就要想办法提升我们自己身体内的正气。那这个正气是从祖国医学的角度上说的，那正气从何而来呢？它从哪儿生发出来的？是不是人家说树它有根儿，水它有源，那正气的源头在哪儿？正气的源头啊在于我们中医五脏中间最重要的一个肾。为什么呢？中医《黄帝内经》这本古老的医学巨著告诉我们，肾为气之根。也就是说，之所以有些朋友和同志他的正气虚弱了，是由于肾中间不具备足够的化生变化生成正气的物质。这叫什么呢？精可以化生为气，气足了以后它就可以表现为精神上，所以说 精气神是人之三宝，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我们人体要有足够的正气啊，就必须要有充足的从肾中间得到的这种肾中精为物质。这个精是左边一个米字，右边一个青年人的青字。这个精从何而来啊？它通过我们的食物，通过我们的很好的锻炼，通过我们很好对人体的滋补得到。你看过去有一句俗话，很多朋友都听得说，叫冬来进补，春可打虎，就是说冬天很好的进补，那你春天的话你的精气神就特别充足，你都有能力去打老虎了。那也就是说冬天是一个非常好的补益肾精的季节。因为按照我们中医的观点的话，冬季属什么？冬季属肾，肾主什么呢？肾主收藏。所以在冬季很好的补好肾，就是补充肾中之精微物质。肾中精微物质足够了以后，它就会源源不断的变化生成我们人的正气。正气中间有一些可来使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更好的发育，更好的得到呵护。另外还有一部分正气，它担任了一个保卫我们身体的角色，所以称之为胃气。胃气是正气中间的一部分。正因为这一点的话，所以人们就认识到冬来进补，春可打虎的意思，就是冬天补好肾，那么你一年四季就有很好的足够的正气，能够支持你的生活、工作、学习和对外界各种疾病的这种防御。因此大家懂得了这一点的话，你就懂得了事情的最重要的真谛。补肾，补肾什么意思呢？就是补于肾中之精。补了肾精，你就可以补你的人的正气、元气，补你整个各种生命活动的根本。补肾应该怎么样补呢？当然好的补肾方法是食补。大家都知道在自然界有很多很多的动物植物都有很好的补肾的功效，但其中最重要的呢，是在那种寒冷地方的温血哺乳动物效果尤为显著。比如我们经常给大家介绍的，在超低温零下40度50度环境里边生活的这种温血哺乳动物海狗啊，它体内就有丰富的补肾的各种精微物质。像海狗鞭，它有什么呢？它有17种之多的氨基酸，有丰富的各种各样的蛋白质多肽，还有什么呢？还有能够促进我们身体产生源源不断的正气的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很多朋友都了解海狗鞭中间它的这种肾的这种增强，它的活力的这种物质叫肾活力因子，可以达到了我们正常人的100倍之多。而且它这个补益我们的血肉气血之品的，哎，就是我们叫的血红蛋白，有的又叫血色素，是牛肉这种运动员的保健食品的20倍之多。正因为这一点的话，所以冬季来了，很好的通过这些食物得到很好的补益。补什么呢？补我们的肾精，化身我们人的正气元气。这样呢，既可以强健你的身体，在平时呢使你身体更健康，但一旦有这些疾病流失的出现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帮助你抵御这些外界各种细菌啊、病毒对你的伤害。冬来进补，春可打虎，这不光是指我们人冬天补好了春天健康，同时也有个寓意，就是说好好的补好肾，就使你的健康真正有了一个全面的呵护。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情况请拨打咨询电话66187778 66187778，另外一部是66178400 66178400。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这讲主要给大家继续介绍一下咳嗽的一些知识。你比如咳嗽呢，它是这个有分类的，就哪一类的咳嗽属于哪一类的咳嗽，大概它是哪一类的疾病，你自己时间长了都会这个把它这个出淡出来。我们知道这个咳嗽呢，特别是在寒冷的这个冬季啊，容易感冒，容易得扁桃腺炎，容易这个气管炎发作，老慢支的容易急性发作，然后呢也容易这个冬季的时候，因为病毒比较活跃嘛，病毒性肺炎呐、其他一些肺炎也容易得，所以这个咳嗽的人啊，去就诊的人也比较多。特别是在小孩这个季节的时候啊，就是因为咳嗽，甚至于喘起来了，还发高烧，那到医院去看病。那么我们说这个咳嗽呢，基本上按它的性质、按它的种类来分呢，一个就是阵发性的咳嗽。那咳嗽我们知道都是因为喉头和气管受到刺激而发生的，它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呼吸道清除异物和过多的分泌物，所以咳嗽的特性呢就能够帮助我们来分辨它大概是哪一类的疾病。你比如典型的第一个叫典型的阵发性的咳嗽，这种阵发性的咳嗽实际上就是一个刺激性的咳嗽。刺激性的咳嗽在发作的时候连续十次或者二十次更多的咳嗽，然后直到把这个痰或者把这个异物咳出去了，这个咳嗽才能比较好的解除。你比如我们平常支气管哮喘，不少的哮喘病人呢，他的哮喘的表现不是很典型，而主要表现出来是阵发性的咳嗽。这是因为哮喘造成了支气管反应性的增高，这种反应性的增高呢，通过我们迷走神经的反射就引起阵发性的咳嗽。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哮喘的先兆发作。当然呢，这种咳嗽呢也是有一个叫做变异性的哮喘，它就表现咳嗽，没什么痰，就咳咳咳咳咳老咳嗽，而且晚上比较重。就是因为这个气道高反应状况而引起的。你比如一点点冷空气进去，正常人没有事儿，那他就因为晚上的温度比平常要低得多，就稍稍低了半度或者是一度，它就开始这个阵发性的咳嗽，所以这是一个特点。还有各种心脏病，比如急性左心衰竭的时候，它引起肺淤血，肺淤血就引起阵发性的咳嗽，伴有胸闷呐、呼吸困难呐、口唇青紫啊，还可以出现血压降低、四肢冰冷，或者是咳白色和粉色样的泡沫痰，这是这个典型的左心室衰竭所引起的咳嗽，它也是阵发性的，咳起来一阵，泡沫样痰吐出来也不多，这个呢，大部分都在晚上呢就出现这个症状。还有支气管内膜结核，也是表现支气管阵发性的这个痉挛而出现咳嗽，一般讲咳嗽带血丝，而且伴有哮鸣音，这种人呢就常常有伴有开放性的结核病灶。还有一个就是支气管的一些肿瘤，它在发生在小气管或者是小气管的末梢，常常没有咳嗽或是轻的咳嗽。如果要这个肿瘤发生在比较大的气管时，它就有咳嗽明显为阵发性的腔咳，而且经常啊注意一下那个咳嗽的痰里头就带血，这也是我们比较早期的能够发现肿瘤的一个症状。再有就是一些传染病，你比如百日咳或者是白喉，它都是儿童常见的一个传染病，特别是在儿童期中发病流行啊，在发病一两周以后就出现阵发性这个痉挛性的咳嗽，这种咳嗽啊，就咳得它上不来气儿，然后咳了一阵以后，深呼吸一下，这个发出这种像鸡鸣一样的高亢的吼鸣音，一直到这个黏膜把这个黏痰咳出来以后，就稍稍好一点。那白喉呢，主要是因为它这个 扁鹊线两边啊，有这个白喉，有这个尾膜样的东西，早期声音嘶哑，伴出然后伴发着这个空空样的干咳，然后就是阵发性的咳嗽，咳出这个膜以后，呼在我们喉头这个假的尾膜以后，然后就可以好一点。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啊，你比如纤维性的支气管炎，病人在阵发性的咳嗽以后啊，就咳嗽出弹状的树枝状的这个管形的东西，还有许多化学性的气体，比如氯气、氨气和硫化氢啊，还有氮气啊，都引起这个阵发性刺激性咳嗽，都是这种性质。这是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它叫阵发性的咳嗽，也叫做这个痉挛性的咳嗽，是刺激性的咳嗽，是比较多见的。还一种呢叫就本身就是一个痉挛性的咳嗽，这个多见于青年人，特别是女性多，开始于青春期，所以称为是青春期的哮咳，或者是疫病性的咳嗽。它这个痉挛性的咳嗽发作的时候，常常有精神因素，就是精神紧张成为一种诱因，发生一种短促的啸吼一样的咳嗽，多在白天发作，可以伴有声音嘶哑呀，有痰咳出啊，还有时候就有恶逆，就是打嗝，常反复发作，间歇与发作区长短不一样，但是你去检查去，他这个呼吸道啊，并没有这个病理的变化，不影响健康，所以这种咳嗽呢，就应该注意病人的精神状态，解除他的精神压力，调整心力，然后用一点镇静药。他这种痉挛性咳嗽啊，一般预后呢是比较好的，也比较容易把它诊断出来的。最后一个呢就是慢性咳嗽了。慢性咳嗽是指着这个病情啊，发展和发生都比较缓慢，并且长期反反复复的咳嗽，能够引起慢性咳嗽的疾病很多，所以根据病史啊，临床表现呢，常常呢容易把它看出来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良好的慢性咳嗽都是慢性咽炎呐、慢性喉炎呐，或者慢性支气管炎。如果咳嗽成一种进行性的消瘦，应该注意支气管或者是肺的一些肿瘤或者是肺结核。还有慢性咳嗽啊，常常排出大量的浓痰，反复的咳血是支气管扩张的典型的表现。支气管脓肿啊，也大量的咳出痰，黄痰呐、或者是这个黄绿色的痰呐、咳嗽常常伴有血痰的，一般是支气管，一般呢常见的是支气管的肿瘤或者是肺结核，所以这些呢也应该特别注意。还有慢性咳嗽伴有胸疼，应该注意有没有胸膜炎的表现，还有肺结核啊、胸膜结核啊，它是这个如果有剧烈的胸闷，那可能是有一种肿瘤的表现了。所以这个在长期在煤炭啊井下啊从事煤炭作业啊，就有有害粉尘作业的人啊，常常出现慢性的咳嗽，这个就特别要注意吸肺，它是一种职业病呢的发生。除了这些之外，我们知道咳嗽跟体位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而且引起咳嗽的病在全身性的疾病也有，你比如代谢性的疾病，像单纯的甲状腺肿，它是一种缺铁引起的，我们平常叫打脖子病。这个腺体巨大压迫了气管，引起干咳啊、气短啊，或者声音嘶哑。再有就是甲状腺炎和甲状腺肿瘤，也可以压迫气管引起咳嗽。现在也是这个甲状腺的疾病、甲状腺瘤的疾病也逐渐的在升高。再有就是呼吸系统啊，它有一个淀粉样的慢性病变，引起支气管阻塞。临床上也有咳嗽、呼吸困难呐、哮喘，少数病人还有咳血，再有就是尿毒症，各种慢性肾功能衰竭常常合并尿毒症性的肺水肿，所以病人呢也有进行性的气促啊、咳嗽啊这样的现象。还有就是我们平常见到的血液系统的一些病，血液系统病主要是白血病，晚期呢这个肺部有浸润，所以呢就可以引起胸腔积液，也有咳嗽、咳痰或者咳血。再有就是有一种贫血，是一种遗传性的溶血性贫血，出现贫血啊、关节疼啊、发热呀、然后这个胸膜炎、胸膜积水，也就引起咳嗽。肺淋巴瘤这个肿块大的时候，也是因为压迫和刺激了气道，所以它也咳嗽，还伴有这个呼吸困难。还有风湿病，比如类风湿啊，还有全身性红斑狼疮啊，还有硬皮病啊，像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个风湿类的疾病。 风湿性的肺炎呐、啊、等等，这些呢也都可以引起咳嗽，特别是有一些这个疾病啊，它可以类风湿，它可以合并胸膜炎和胸膜积液，并且合并肺坏死样的结节以及侵入肺的间质纤维化。这个病人在活动以后啊，就咳嗽加剧，有胸痛。当然其他的一些、啊，最后一种呢，就是这个药物。有一些药物啊可以引起咳嗽，也应该特别的注意。因为他们那个有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啊，能够引起肺部的结节变呐、啊，或者是支气管结石啊等等，也引起这个咳嗽。所以这个咳嗽呢，在我们临床呢是比较常见的。不管是阵发性的刺激性咳嗽啊，还是这个慢性的咳嗽啊，还是这个在平常出现了全身性疾病引起体位改变，或者是影响到了我们肺部引起的咳嗽，那我们都应该注意啊，自己学会这个鉴别，来很好的对症治疗。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排灵芝集团生产的仙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西药学现在已经肯定了灵芝的药用价值。现在的这个科学分析啊，灵芝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蛋白，它这个蛋白质虽然不多，但是呢，它有一种蛋白，它跟我们身体里的免疫球蛋白的结构非常相近，所以它能很好的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这个灵芝的蛋白，它的这个分子啊，要比灵芝多糖还小，所以它能够进入细胞，很好的促进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的平衡。再有就是它这个灵芝本身，它就可以抑制亢进了的免疫水平，让它回到正常，也可以呢把免疫功能低的把它提上去，这样使得免疫功能啊能够正常。特别是灵芝多糖啊，可以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更多的多功能干细胞，而使得周围免疫战士的队伍强大，比如淋巴细胞、吞噬细胞、白细胞强大，队伍强大，而且它的吞噬能力和吞噬指数也增加，这样就对我们清除外来之敌就非常好了。当然灵芝啊，它还有灵芝多糖，它能够使得我们这个气管的黏膜柱状上皮，在受到损伤以后，可以把它修补的非常完整，把它修补好，而且再生出来，能够让这个它清括能力呢增加，这样使得一些异物呢进入到我们的下呼吸道啊，也就受到了一定的阻碍。当然灵芝呢双向调整免疫功能的同时，使得我们防御能力还有身体的内稳定，各个器官的内稳定以及防止细胞突变，这三大功能都会起到非常好的调节作用。再有就是灵芝在用的过程中啊，它能够很好的促进我们身体的氧气的吸收和二氧化碳的排除。你比如它这样呢，就使得我们肺部自己的生理功能得到非常好的维护和保证。所以用灵芝对于肺，对于我们这个免疫功能，特别是它这个能够促进我们网状内皮细胞的功能，提高巨噬细胞的作用，而且呢它能够提高免疫球蛋白的应答反应，让它速度快，这样对维护我们的这个肺部啊，还有就是消除这个痰咳喘的症状啊，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1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